各位，上次讲到喺酒宴度，上传对张大宝长讲，自己同四个好朋友想一齐去北国做生意，希望张宝长帮忙办几个出国证咁话。张雷大宝长平时喺上传嗰度啊，攞咗唔少好处啦。正所谓食人嘅口软，攞人嘅手软，故此谂咗一阵，最后仲系应承咗。咁好啦，十几日后，有五个身着四袋唐装衫、头戴毡帽、坐住汽车喺两国境分界线冇几远嘅地方停低。车上高五个人落咗车，人人手带行李，入咗海关检查人员同国防军例行公事嘅重地，要经过认真一一验证之后，先可以放行啊！嗰五个大男人一行出关口，有个中年师爷等级习惯斜眼睇人嘅领班，边吸食香烟边对住手下人系讲话又系训话咁讲： 唉，你哋睇咁样嘅人，下次就唔使守身啦，可以放行。皆因佢哋人人都带住好多现钱嘅，天下间真正有钱嘅人系冇胆去做坏事噶嘛？做坏事者十居其十，都系为咗钱啫。佢哋虽然嚟自穷山恶水之地，睇样唔系刁民，系富商啊。 五个有出国证又有钱出关之人就越行越远，听唔到嗰位专做检查嘅师爷教导同训话啦。有眼光、够经验嘅海关师爷讲话好啱啊！嗰五个富商啊，确实唔系为咗钱入嚟北国嘅，系要做惊天动地、有钱人、冇钱人都唔敢做嘅事。咁喺四弟中丁嘅指引下，有朋友嚟咗，接过行李，七手八脚坐上大棺材形状嘅长途汽车，一路风驰电掣穿过各地嘅山川河流。当晚就住喺舒适嘅旅馆度，上传就对手下人讲啦：呢几日唔使急住去做各类事情啊，咁言下之意呢，就等于话俾各人听，先要轻松休息。不过对自己讲话就有所不同啦。我哋即将去嗰度有重兵把守、管犯人嘅地方，到时要按计划使出火烧牛尾唔认亲嘅古老招数，大乱搏命之时，自己要做百发百中神枪手，要管好全局，又唔得乱杀，连死太多人，更加要逃走得及时。我哋嘅任务系判死救出北国大功臣陈宇文，系时间紧迫啊！最可怕嘅事情系仲未救出犯人，已经受判死刑咋。嗱，咁几日之后，经过好多摸查兼打听，嘿，果然系蛇有蛇路啊，鼠有鼠路啊！出钱出力出计谋之下，上传老板终于经人介绍，而家同一个客人亲热碰杯。只见上传就笑住讲啦：鄙人有幸认识杨先生，阁下有才高八斗、学富五居之才，如此好朋友实在难得啊！受称赞嘅杨先生习惯用手先将眼镜推上之后，先就开声讲话： 唉，惭愧之至啊！在下运世大半生，碌碌无为，仲差啲喺监仓度度余生添。唉，监狱生涯简直系地狱嘅地狱，人人都想早离人世噶。 上传听咗就好似好惊讶，大有同情之意。啊，嗰种日子好在一去不复，天公历嚟有眼嘅。 多谢上老板好意，天公确系有眼，世界系圆嘅，我全靠一朝天子一朝臣，来来去去仲系原来啊！一番说话，两人大有同感，笑声过后，上老板就好奇问啦：啊，我睇阁下有才华，系国之栋梁，点会屈不得志呢？杨先生就答啦：唉，不敢当，在下坐监之前，官拜监狱长。哼，世上想唔到嘅事多啊，谂唔到自己会沦落为犯人。相传就话啦，咁、啊、世上嘅事难预料。听讲北国有位官拜副总参谋长嘅人，佢成咗大卖国贼、啊。系啊，系啊，唉，佢确实已经坐监多年。世界皆因系缘嘅。我杨某杨群先得到无罪释放，全国副总参谋长大功臣和平使者，亦皆因世界系圆嘅，专朝换代，注定要坐监，沦为死囚犯啊！请问杨大哥，你见过嗰位陈宇文参谋长未啊？ 当然见过啦，佢入监仓嗰阵。我杨某仲系堂堂嘅监狱长嚟噶， 讲到呢处，两人大有感慨，双双流露兔死狐悲、物伤其类嘅神情啊！嗱，相传自从认识咗嗰位倒霉嘅杨群，十分奇怪，一见如故，大宴小宴，共饮同食，送钱银不停。咁名叫杨群嘅先生呢，就心存大感激嘅情怀，又睇出旧义气极其疏财嘅上老板有隐忧同重大嘅心事。受恩者终于对施恩之人上老板就讲出知心话，自告奋勇咁提出啦： 如果有用得着小弟之时，小弟随时愿效犬马之劳噶。 上老板听咗就深表致谢，唔再讲说话啦。不过到咗第二日，上老板一声长叹之后，就慢慢吐心声咯。 唉， 本人确有大心事得唔到解决啦。加上近年嚟前后共有十几次发梦，都系梦到同一件事有关。每次发梦呢，都见到已经去世多年可怜的老父亲，他猛咁流眼泪对我讲：父亲，他说本地的大监狱度呢，有好多可怜的犯人，他们长期缺食少着，过着非人生活，苦不堪言的，盼望儿子你有生之年尽快出啲钱，再出啲力，快啲去资助嗰堆冇钱冇能力穷到见骨嘅犯人家眷们到监狱度拜山啦、啊！为父盼望儿子务必要轮流探监去送食物，为父喺九泉之下咁就会得到安慰同安息啦，力争早日投胎做人。 唉，杨老兄， 咁就可怜嘅父亲直接报梦。 唉， 咁样探监嘅说话就唔係好太难嘅事，不过本人係做生意嘅，对呢度有人生路不熟，不知从何入手呢。每当諗起呢件事就深感愁闷不乐之至啊。咦，咁而家面对面坐住戴眼镜沉默讲话唔多嘅羊群唔听就由自可咗喎。啱啱听完就用手急推眼镜向上嘅同时，突然面向上天哈哈大笑，变成咗好有把握咁话啦。 哎呀，我嘅上老板， 我以为乜嘢天大嘅事，觉得烦恼咋？咁简单嘅事情，可以讲小弟最熟门路嘅，在下完全可以指出充当大路人系边个最适合呢种事，甚至本人都可以追随左右啦。我要立即话俾常老板知，你点样进入所有监仓探望所有犯人啊？尚全听咗啊，欣喜若狂笑出声，确信大事会得到解决，两手如飞舞样。 哈真系有咁嘅事啊！我常某可以实现九泉之下嘅老父遗愿，系何等重要嘅事啊！ 古有名言啊嘛，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，果然系真嘅。 哎呀，杨老兄，嚟嚟嚟，全靠你，我敬你。 人逢喜事，先要尽兴啊！嗱，咁三日后，喺杨群嘅策划下，有两位玉卒班长，资格起老下嘅中年玉卒，依约到达太白酒楼房间里头。杨群就即刻介绍啦： 嗱，呢位系我最好朋友，常老板佢嘅人十分仗义又疏财嘅。我杨某人早已深受感动，常兄要做嘅事，我点会唔尽力去做去帮呢？ 杨群再用另一只手做姿势，跟住讲啦： 常老板啊，嗱呢位人士姓苏，叫明庭；呢位就姓何，名耀京。佢哋两个啊，系我以前多年嘅好帮手嚟噶。 高兴嘅尚全听咗，眉飞色舞起身，一一同苏何两位班长同以及中年玉卒共四人握手啊！尚老板啊，大声叫欢迎新朋友。好啦，咁啊走过三巡，再过两刻钟，入肚嘅菜肉饭已经有四五分饱嗰阵，玉卒班长苏明庭、何耀京两个深受感动。知自出娘胎，从未受过有钱人咁尊重自己嘅，就纷纷表示啦：常老板嘅事紧要过我自己嘅事啊！只要喺嗰个暗无天日、历年死人无数嘅监仓里头，我哋冇做唔到嘅事嘅。常老板想探监咧，系最简单嘅事嚟嘅啫。 尚全听咗就更加欢喜啦，力劝各位饮饮饮。饮酒啊，各人有各人所想。咁啊，先讲倒霉刁官多年、日子唔好过嘅监狱长杨群啦。大概系因为酒肉到达愁肠会更愁，忽然长叹一声就耷低头，跟住又哈哈大笑对众人讲啦： 各位，我仲系记得嗰句话，世界系圆嘅。有人绝处会逢生，有人日后突然间做国王，又有家天下的皇帝会惨死得不明不白。我哋啊，算乜嘢呢？唉， 讲说话之后就笑眼望众人。尚全就笑住讲啦： 杨兄才高八斗，话中有话噃。世间所有事物不过是如此的啫，有人坐监，有人做皇帝。本人身为商家佬，是从来要为五斗米折腰啊。 不再叹气的杨群又答了： 商人为五斗米折腰就值得做。五斗米讲穿讲个明白是钱啫。君不见人为财可以死咩？财富呢样嘢太重要啦！天下间靠文武统治天下，同读尽天下经书之人，仲有凡夫走卒，冇话唔想得钱银财富嘅。世人为妻财子禄搏命，统统都同钱银有关。 关于酒色财气，稍有不慎就好容易丢失所有。唉，本人就差的多过唔到酒色财气嘅关而丢官，搞成今日咁嘅衰样咯。 讲到呢处，前监狱长声音唔知低咗，仲好似带有啲沙哑，眼泪混晒强。老部下苏明亭、何耀京两个人知道上司又一次伤心，一齐开口劝啦：杨大哥啊，往事不必提啦，我哋要多啲讲眼前开心嘅事，好多大小事常老板会帮我哋嘅，要自开自解。上传就接口话呢，系朋友就会互相依靠，系家常便饭啫，所有世间事物不过如此，君不见古往今来，只要留得青山在，奇迹会有嘅。唔好忘记啊，胜者为王嘅教益啊。杨兄啱先提到酒色财气、妻财子禄，样样重要。为咗呢几味欲望嘅追求，事与愿违，不幸告终嘅多到难以形容啊！妻财子禄、酒色财气，世间太多人追求。睇嚟人才钱财需要有度，并非话越多越好。天生天才聪明嘅，喺世上往往莫名其妙难容忍，又如犯众憎，两种好事一旦过多，灾难来临系迟早嘅事。咁又系老兄所讲，世间路系圆嘅，大圆小圆不等而啫。咁系乜嘢哲学？本人就不得而知啦。讲话到此，因酒而兴嘅两位玉卒班长就同时骑骑笑讲啦： 哎呀，我哋越听越唔明啦，请常老板再解答。钱财呢味嘢唔系越多越好嘅咩？ 有眼见啦，你哋大商家财大气粗，有钱之人嚟，简直系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所到之处，人人都会真心实意挫死力嚟帮助嘅。所有好嘢咧，都愿意立即卖俾你。上有官府大老爷，下有恶棍，都唔想得罪你，愿意讨好你。假如富可敌国，有何不好啊？咁样嘅好法，又点会有灾难呢？我哋都学人讲句文雅啲嘅说话啦，真系百思不得其解呀！ 上前就笑笑口讲啦。两位大班长，你哋问得好，正因为钱财呢味嘢睇古往今来确系神奇到极，一啲都冇错。先讲喺世上嗰啲倒霉太福薄之人呢，皆因钱太少，身无半点嘅话，就会之人呢就实会伤及身体，命不长系无疑嘅。咁呢种人呢系钱太少，不过钱太多呢，多到得人驚嗰陣就注定危險㗎喎。錢財太多嘅人處處都危險㗎，越多就越危險。有事實證據，皆因錢銀就白到殘眼，太有用，人人都想得到，眼黑錢白，注定有好多人想要奪取你嘅金錢同才華，眼見深謀，呢種人無處不在。咁因为钱太多，本事太大，身边同远近就会有靠唔住嘅人出现㗎啦。咁就係钱财越多越危险嘅根本理由啦。我哋有眼见啦，谋财害命嘅事实古往今来多到驚人㗎。例如远古时候春秋第一霸主齐国国王齐桓公，亦皆因财富本事地位嘅缘故，一批后准机会嘅全都系自己身边最可靠嘅人。佢哋呢啲自己人真係有办法嘅，係要霸主齐桓公佢叫天不应叫地不闻硬生饿死呀。讲得明白，皆因财富本事太多太大，注定佛会动心， 何况是凡人呢？这类事情古往今来实在太多了。我再告诉两位班长知，如果一个普通人的死与生因为没什么钱财关联，边个都没得到好处坏处，就没人会关注他们的死与生，这样的普通人就最稳妥了。正是又见世间出奇人，无故探监会上瘾，贼胆包天劫监狱，判死抢走大罪人啊！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